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目前我国已经与1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机制，非居民企业税收收入年均增幅达到12%。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对于公务员辞去公职之后从业行为提出了意见，要求法官在辞职后限制期内不得受聘于律师事务所。人社部近日印发了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规模达到2万亿元，行业从业人员达到60万，领军人才达到10000名左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为6.5841，比上一个交易日大幅上调了432基点，创下了自今年6月1号以来逾4个月的最大升幅。国家林业局授予承德、通化、铜陵等19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而国家森林城市呢，目前已经增加到了137个。最近12台无污染无噪音的量子锅炉在黄河源头投入使用了，而这样的做法也将有效地保护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消息，在14到15号，指挥大师卡尔多夏伊将率领刘森音乐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进行演出。英国广播公司近日公布了2017年最具开创性和创新性的百名女性名单初稿，共达60人，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位列其中。 街灯伴住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伤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痕迹，说故事也要像是真谛，可是别触动那些回忆，花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